職員咧都非常之忙，即係數字係真係好難去好快咁 update 到。我而家個數字都比較舊，即係我哋由2月9號至到28號咧，我哋有829個醫護同事啦，係仲即係感染咗新型冠狀病毒。咁新嗰啲資料暫時我真係冇喺手，咁都希望大家見諒啦。咁但係無論數字點，即係再高或者有冇高上去啦，不過我估應該係多咗嘅，一定嚇。正如我之前都有提過，我哋醫護同事都係社會嘅一份子，係咪？咁啊，成個香港都咁多人中即係感染咗新型冠狀病毒嘅話，咁我哋同事都係即係好難避免話完全冇嚇。咁正正係咁啦，我哋就希望我哋都希望同事翻工之前做個快速測試咯，咁啊希望即係唔好話病毒高嘅時候都仲繼續照顧緊我哋嘅病人啦咁。咁啊自從我哋向外呼籲咗，叫多啲私家嘅醫護同事啊、退咗休嘅同事翻嚟幫手之外咧，我哋真係多咗好多，收咗好多查詢，同埋真係好多報名嘅。實質嘅數字我真係冇喺手，不過我哋係簡化咗我哋嘅報名嘅程序，簡化咗嗰個審批嘅程序，令到多啲有心翻嚟幫我哋嘅醫護同業咧，係真係可以好快咁樣加入咗我哋嘅服務，幫助到適當嘅病人，令到我哋真係即係又即係冇咁辛苦啦，唔係話舒服咗啦嚇。咁另外公司營收費嗰、以往我哋嘅經驗咧，新嘅做法我哋而家仲傾緊，正如我講，因為每一次都有一個新嘅做法、新嘅傾，每一個新嘅即係我哋叫嗰個唔同嘅套餐啊嘅傾法啦咁樣。以往咧，我講翻上一兩波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做過嘅。即係我哋一啲骨折嘅病人咧，因為我哋已經手術室停咗啊嘛，有部分嘅手術室即係可能超過一半嘅手術室停咗，咁我有啲急嘅病人骨折急噶嘛要做手術，我哋係轉介咗去私家醫院做嘅。咁嗰啲其實係冇額外收錢嘅，係俾翻佢需要喺政府醫院住嗰啲錢就得噶啦嚇。咁新嗰啲安排咧，咁我哋。再有詳盡資料，我哋一定會向佢公布嘅嚇。咁就係以往嘅做法，就係病人其實佢接受私家服務係因為我哋醫管局服務量提供唔到俾佢，而幫要佢做嘅話咧，其實我哋就唔會額外咧去收個病人嘅費用咯嚇。 今日記者會到此完結啦，多謝大家。 各位。今日香港系新增7533宗确诊个案，再创单日嘅新高。疫情记者会为大家转播到嚟呢度，跟住落嚟有一则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众安村众和楼系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序落楼咁样进行检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将会在3月1日开始，到时所有新开的电话卡都要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其实很简单，登记时只需提供简单的个人资料。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记住电话卡实名登记，3月1日开始了。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门。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收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今日直播室有高福慧同埋杨立门为大家主持。杨立门你好， 系大家好。 杨立门啊，今日嘅确诊宗数咧再创新高啦，去到7500多宗。其实咧呢一个数字咧，比起寻日咧6000多宗嚟讲咧，都系已经多咗啦。咁啊，仲有一个令人好难过嘅消息咧，就系喺寻日嗰13名嘅离世者入边咧，系有一位咧，年仅11个月大嘅 B B 女，咁佢咧就系、是、曾经咧系发烧啦，并且抽筋之后入院，经过插喉同埋深切治疗之后咧，个情况仍然系变差，结果咧就系喺琴日过咗身啦。 系啊，呢、這个真系令人好好伤心嘅一个消息啦，吓、因为咁细嘅细路仔吓就死咗，咁似乎咧，迹象显示就可能真系因为被家人即系感染到呢个新冠咧，系病咗，然之后就失救嘅吓。咁、呢、這个大家都好想知道究竟而家喺家居即系检疫啊，即系居家检疫啦呢样嘢，究竟系有几大嘅风险咧？咁因为香港而家都话系动态清零的状态之中，但是我们个都知道我们动态清零的条件远远不及内地那么好的，所以就被迫就要与病毒共存，可以这么说，就是跟西方那套东西样，我们就不是想要病毒共存，但因为没有办法了，根本都不够病床，所以就在家居那里检疫的时候就可能真的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令到一些真的小孩子又打不到疫苗的小孩子，很小的那些是真的暴露在一些的风险下面的，这个呢我们真的觉得是 真的很担心。 这个个案是会转介死因庭去处理，不过即正如你刚才提到，因为 BB 女的家人在快速抗原测试里面的结果都是呈阳性，所以即会不会是这个女婴的身故到底和即新冠病毒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都要密切留意啦。但我想无庸置疑的就是现在的疫情是很厉害啦。虽然我们知道接下来这个社交距离措施这一轮的届满就是24号，但是我相信无论是各位市民亦或是官员传达出来的信息都很清晰的，就是不单止现在是没有条件放宽，政府亦都是研究緊咧，有冇一啲咧繼續收緊嘅方向？咁啊，不過我諗大家聽到嘅時候，可能都已經覺得而家都即係好緊噶 咯，係啊，即 係我哋嘅限聚令又係2人啦，咁亦都冇咗晚市嘅堂食，有好多表列嘅處所咧，其實亦都係關閉。咁所以大家就問啦：啊，如果再進一步收緊嘅時候，係咪有效咧？这个第一，第二，若果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啱的途径，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去收紧呢？先讲第一，就见到有些医生其实认为现时的社交距离措施其实是能够去压抑病毒的繁殖的。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杨立门你开麦的时候第一点去提到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那个隔离的资源和个效率其实是追不上 的。传播的速度， 所以即使在街上那里没有人，即是万一很不幸地你家是有即是确诊的人士，其实病毒都可以是在家那里继续去做一个传播，这个是第一啦。第二就是其实任何的措施都会影响经济民生的嘛。现在我们即係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用百業蕭條嚟形容啦，但係好多食肆同埋零售業都嗌曬救命啦。咁所以考慮呢兩個因素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去繼續做呢一啲嘅繼續收緊落去嘅措施咧？ 呢個真係要睇下政府咧，再應該好快都會公布咧進一步嘅即係社區嗰個嘅措施啦，距離嘅措施啦嚇。咁大家都估計即係不外乎可能都係因譬如話嗰個晚市直情係即係去到唔知幾點鐘啦，可能係淨係做午市啊、早市都冇得做啊，咁 淨係做午市堂食。 係啊，係啊，咁同埋即係可能商場嗰個嘅即係營業時間可能都要縮短啦。咁呢個都要等政府進一步去公布咯嚇。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 1872311，如果咧你想对于啊即系嚟紧社交距离措施嘅即系收紧嘅方向有啲咩嘅提议咧，又或者你觉得系咪仲应该再即系收紧落去咧？咁嗱，见到每日咧嗰个确诊嘅宗数咧，以至情报嘅个案都系一路上升啦。咁到底呢啲社交距离措施其实有冇用嘅咧？嗱，你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请嚟啊一位医生同我哋咧一齐去讨论。电话旁边咧有医学会嘅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嘅曾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曾医生啊，我哋见到嗰、那个确诊嘅宗数咧，其实系喺呢个礼拜仍然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啦。咁但系事实咧，我哋已经实施咗非常之严格嘅社交距离措施噶啦。咁啊，系咪意味住我哋嗰、那个即系社交距离措施仲系唔够紧咧？系咪仲要紧啲咧？点样样去理解呢一个仍然上升紧嘅即系个案趋势咧？ 嗱，我谂系啊，的而且确，譬如呢兩日或者呢兩三日咧，我喺個街，即係因為要去巡房咧，醫院巡房。其實你見到都人流好稀疏啊！你喺啲公共交通工具裏面，譬如巴士啊、電車，其實都好少人嘅。其實咁我反而就我覺得再收緊嗰個所謂社交距離，幫助嗰、那個能唔能夠即係將個確診宗數。即係會減低或者個上升幅度會唔會減慢呢？我自己覺得未必係咁顯著，反而呢就你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而家其實基本上可能醫管局佢自己都可能睇到一啲數字，就係、是、究竟而家所有新增確診數字嘅人士，佢哋本身屋企人係咪都有感染先？但如果我哋喺呢個流行病學嘅角度，而家每天新增嘅確診人數，佢哋嘅比例當中，原來喺之前都已經同一屋企下都有已經感染啦。咁其實我哋而家所謂嘅即係每日嘅數字增生咧，其實我可好大機會係喺個屋企傳染嘅，即係屋內傳染嘅。嗱咁反而。其實政府應該更加將嗰個焦點咧，或者個資源咧，或者將個即係個方向咧，係要朝向點樣可以減低到喺一個每個家庭裏邊咧去即係傳開去。嗱，咁呢個咧就即係不外乎就係話你點樣去能夠有效地即係避免佢哋感染。咁呢個就真係似乎真係隔離設施嘅嗰部分咧，可能係要有所增加同埋提升嗰、那個 隔離設施嘅容量咯， 係啊，用係啲冇辦法。咁所以呢個其實我諗就一定要由佢哋去解釋俾我哋聽，或者可能由佢哋去攞翻啲數據。咦，係喎，即係好似曾醫生咁講。可能是大部分的新增確診個案其實本身他們之前的家人都感染了，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那我們的著眼點就應該要不同了，去 trace 了。我認同呢就是說你跟著下來的疫苗氣泡疫苗照有沒有需要是就是多些人或者多些地方可能要實施呢？那這個我反而覺得就是都有一個有一個位置可能可以再納入多啲嘅地方嘅，咁反而如果你問我，即係而家喺個社區或者社會當中可以做到嘅嘢，我反而就覺得係個vaccine passport 嗰樣嘢咧，佢可以再做多啲嚇。咁至於你話即係個社交距離，我自己反而覺得就未必係仲有空間去再收緊嚇。你問我的話。我反而我着眼点就系、是，即系佢做呢样嘢都系希望唔好咁多新增个案啫嘛，先。咁你要问题，你知道个 good cause 喺边度？我反而觉得呢个系重紧啲 啊。OK， 我都同意，即系个所谓居安，即系检疫呢一样嘢咧，其实政府似乎都系做得比较迟少少，即系个准备嘅功夫咧系唔系好足够嘅。其实外国咧有好多地方咧已经系个个都系。當然佢哋冇得揀先係咁啦，即係我唔覺得呢，我唔係話呢樣一個正常或者正確嘅一個嘅做法。咁但係事實上就係佢哋外國已經有好多人喺家居嗰度抗疫㗎啦，或者係治療添㗎啦。咁但香港咧就即係一開始爆嘅時候咧，我哋都唔係諗用向嗰方面諗嘅。其實嗰陣時已經知道我哋嘅病床係唔足夠嘅，即係咁樣增加落去嚇。咁所以啲人被逼喺屋企嗰度即係檢疫。咁點樣咧？即係佢哋。 佢哋自己又好似冇咩任何嘅醫療嘅知識啦，香港人係咪？咁食咩藥佢哋又唔知啦。嗰、那個手帶而家好似又未有啦嚇。咁點樣控制咧？即係屋企嗰個嗰、那個病毒嗰個傳播係點樣咧？係似乎係真係冇我哋完全好似而家係即係擦過即係措手不及咁樣，係咪啊？ 嗱，而家其實我諗我諗我哋即係譬如 over the weekend， 我哋睇到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是、有啲即係醫院門外嘅一啲嘅帆布床啦，或者有啲公公婆婆等候緊入院啦。嗱，依啲 picture 係令人哋好心酸嘅。 嗯。 咁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即係有關方面一定要諗辦法，點樣可以避免即係減少得到啦。即係有依啲咁嘅情況。第二樣嘢就係喺一啲嚟緊新增確診嘅人士當中，有冇邊啲人士係可以避免咗佢由輕症轉做重症或者中度重症嘅？嗱，反而我覺得咧，即係跟住落嚟咧，政府要喺因為其實而家西方國家或者其他外國嘅地方咧，佢哋都會將一啲比較相對地高危嘅群組有機會入醫院嘅，嘅人士可能係派發一啲口服嘅抗病毒藥，咁市場上係有嘅。咁而家個進展係點？我自己覺得政府咧一定要大力用盡所係佢一切嘅努力，甚至乎咧係國家嘅即係幫助下咧，要同相關藥廠去傾點樣可以盡快引入到呢啲藥物。等一啲即係我哋講緊高危，即係不外乎就係長期病患、長者嘅人士咧，佢可以避免到去醫院求診。佢、如果佢喺頭嗰五日病發、頭嗰五日確診嘅時候，佢能夠俾到呢啲藥，而又係可以服用的話咧，其實應該要盡快由地方俾到呢啲藥佢哋。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希望即係我諗除咗即係我哋一路講緊 vaccine 啦，接種疫苗啦。咁但係問題，我哋另外一樣嘢更加實際嘅就係點樣去避免減少死亡。即係如果你真係咁唔好彩，你都感染咗啦，咁你點咧？咁你都要有啲嘢去做先至得咯。我自己覺得嚇。 曾醫生啊，你頭先都提到關於疫苗通行證啦。咁啊，政府其實今日晏晝都開咗記者會咧，去公布嗰個執行嘅細節。咁嚟緊2月24日咧，會更加廣泛咁去做。我就想請教一下啦，你話你覺得應該涵蓋更加多嘅地方咧，喺呢個通行證嘅範圍入邊。你自己心入邊其實係諗緊邊啲處所？因為而家有23個，即係好多影響民生啊，每日生活嘅處所，其實都已經喺入邊噶啦。 嗱，我諗其實即係而家我諗其實之前都有一啲相關嘅學者都講過，即係譬如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呢啲其實可能都即係嚟緊，即係有機，即係我諗都係要行嘅。即係個問題就係話你點樣去即係可以好具體化地係行咁樣。冇錯的，而且個主持你頭先講咗，就係一啲即係表列處所已經基本上去行。咁個問題就係話你會唔會話係出入一啲嘅大廈啦？即係譬如一啲商業嘅大廈啦，或者係即係去到一啲嘅 私人屋苑嗰度， 係私人屋苑咧，其實你都要都要出示咧咁樣。我自己覺得即係呢一樣嘢可能。跟住落嚟，你如果要避免一啲商業大廈佢有一啲爆發嘅情況，或者你喺工作間嗰度會有一啲爆發嘅情況，即係或者係一啲屋苑嘅爆發情況，因為咧你始終而家有好多人咧，佢哋都係即係可能買外賣、送外賣，或者係即係在家order 一啲嘢，咁、你變相呢方面，我自己覺得都可能需要嚇。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曾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咁我哋呢一節嘅節目咧，傾到呢度啦，跟住落嚟咧，會有一節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00前嘅交通消息啊，咁啊 ，Irene 想先提下大家咧。 天雨路滑啦，要小心驾驶啊！咁啊，提下大家咧，较早前啊，筲箕湾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嗰度咧，就因为有电车事故，来往方向嘅电车服务曾经系暂停过好短嘅时间嘅，而家就回复正常噶啦。咁亦都想提下大家，因为受大浪影响啊，富悦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咧，就改为沙罗湾不停大澳噶。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宏海控股、九尊数字互娱、盈建医疗同埋中国创意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环球实业科技、中国顺客隆、中国三三传媒、骏捷集团同埋创建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1，日元114.84，瑞士法郎0.917，加元1.274，人民币6.33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港金报17,62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65美元，卖出1,896.43美元。港汇指数94.8，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提下大家咧，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咁啊，因为强风嘅关系咧，港珠澳大桥主桥嘅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如果系会揸车经呢个港珠澳大桥嘅时间咧，请留意车速啊。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嘅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个龙尾喺温思劳街，渡船街过海都多车嘅，龙尾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个龙尾就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个龙尾去到观塘裁判法院。港岛路面呢，西区的皇后大道西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石塘咀市政大厦的慢线封了路的，咁现时那里就比较多车啲。九龙方面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牛池湾街市一带现时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而新界呢，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沙田市中心段都是比较多车，不过就冇乜龙尾嘅。沙田市中心那段的大埔公路比较繁忙。而屯门公路去元朗就新墟街市一带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iu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we can say no without saying no. 怎样可以 say no without saying no 呢？即是怎样去拒绝人家，但是呢，我们不讲个 no 字，这些呢，很多时候英国人讲的最喜欢的了。其实我们讲广东话都很多时候用到这些伎俩。譬如人家问，啊，你会做这件事啊？那你可能就，well, we'll see, we'll see.W-E apostrophe L-L will and then C-S-E-E will see 看看怎样，大概我们的意思就是不知道，看看怎样。 OK， 或者人哋想请你帮手做一件事，你又唔好想帮嘅时候，你有时唔系直接拒绝，你话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I'll see what I can do， 等我睇睇可以做啲咩啦。咁当然咧，好多时候咧之后咧就不了了之，就完全走咗去啦。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 Well， I'll think about it， I'll think about it， 或者 I'll let you know。I'll let you know what I can do， 咁就係呢，等我諗一諗睇下有啲咩可以做到啦，咁樣。咁通常呢啲呢其實都係 no 嘅意思嘅。OK， 再畀多個例子大家啦，譬如你同個朋友一齊出街，跟住呢去一個 party 又好啦，咁佢著得呢好核突，想同佢講嘩你唔好咁著啦，咁你就未必需要直接咁同佢講，你可能會就咁 Is that what you're wearing? Is that what you're wearing? 咁就係呢，你係咪真係要咁樣著嚟出街呢？呢啲就係 saying no without saying no 嘅方法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开心日报日日发放正能量，朝朝为大家打打气。我哋推出 开心加油站， 喺疫情下无论你见到听到亲身经历好人好事，欢迎你喺开心日报嘅专业分享，我哋有机会读出你嘅故事。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杜文慧、 陈淑兰、 黄桂兰、 林超荣、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同你齐心抗疫 加油站。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杨立门为大家主持嘅。杨立门啊，今个星期四开始咧，我哋香港咧就会咧系有新一轮嘅社交距离措施咧系会公布出嚟啦。咁啊个具体情况咧，大家都未知。好似我哋头先讨论咁，系咪会有一个机会咧再去收紧咧？咁大家就密切留意啦。咁但系另一样嘢肯定嘅咧，就系由星期四开始咧，政府就会全面咧推行疫苗通行证啦。个意思咧就系你进入咧一啲仍然开放嘅表列处所，例如系商场啊、街市啊、超级市场啊等等咧，就咧只系能够咧俾一啲已经打咗针或者系获豁免嘅人士咧系进入去。咁呢一个部分咧，其实一啲获豁免人士咧就系讲紧咧佢哋有医学方面嘅证明，佢哋系唔适合打疫苗啦，咁所以就可以有个咁嘅证明啦。又或者咧佢哋系十二岁以下先至咧系能够获得豁免，咁否则咧嚟紧咧市民咧入去呢啲地方咧都系要打咗针先可以入咯。 是啊，吓咁呢一个大家都预期咗好耐噶啦，吓咁只不过就系嗰个表列处所有几多咧系被呢一个疫苗通行证所涵盖嘅咧？咁今日就政府作咗都几详细嘅一个嘅报告啦，吓咁初步嚟睇咧，就我谂香港市民都系愿意去配合，即系政府呢一个嘅举措嘅吓。咁因为打疫苗都的确系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咁大家都明白嗰个疫苗嗰个重要性嘅吓。咁只要嗰件事系唔系太过扰民咧，大家都愿意去配合啦吓。咁好多人都会系将个注意力咧集中喺某几个处所啦，尤其是譬如话商场咁样，因为商场咧的确会系比较复杂啲嘅，因为里边又有食肆啦，又有超市啦，又有各样嘅商店啦，咁样，咁你系咪入去商场嘅时候，你又又嘟一次，咁跟住咧就入去一个食肆，跟住又去买餸啊，或者去理发店啊，咁样 都係一個商場裏面嘅，咁你又出又入，咁點咧？咁咁呢個咧都係有啲人即係會關注啦，即係大部分都係真係實行起上嚟，即係嗰個嘅情況係點樣咧？因為有啲處所咧就係所謂主動即係、就是、要去查核，即係你嗰個針紙嘅。咁、有啲咧，譬如話商場啊等等咧，就唔係一定係要查核，只不過係你需要攜帶嗰個針紙啫。咁咁呢方面咧，政府都都应该或者是做多啲解说啦，我谂。 嗱，冇錯啦。今日咧政府就有記者會啦，咁咧上面咧就即係公布咗咧實施疫苗通行證嘅細節啦。嗱，頭先楊立門你提到嘅主動查核咧，其實喺而家呢一輪咧，主要就係針對一啲食肆啦。咁、市民咧第時即係進入去食肆嘅時候咧，就要去出示你哋嘅針紙或者咧係電子針卡。咁然後咧食肆嘅負責人咧就會咧用一個手機啦，去到即係反掃描你哋嗰、那個二維碼，咁咧就會咧獲得咗一個嘅記錄，咁咧就儲存喺嗰個裝置入邊。咁至於咧所謂被動查核咧，其實就係我哋頭先提到商場啊、超市啊、街市咁樣樣。嗱，市民去到呢啲處所咧，提一提下都係要嘟嗰個QR code 嘅嚇，因為有安心出行嘅規定。咁、但係咧就唔需要主動咧向場所嘅負責人咧去到出示一個疫苗接種嘅記錄。不過執法人員咧就會咧係隨機去到抽查嘅。咁、如果到時咧出示唔到嘅話咧，就要即係承擔一個法律嘅責任啦。咁咁啊，而家咧見到呢個疫苗通行證咧，其實嗰個接種嘅劑次咧，其實就會分三階段實施啦。嗱，第一個階段咧係12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咧，至少要接種一針，而咧係去到4月呢一個階段咧係會去到咧4月29日嘅。咁到時咧係所有18歲以上嘅人士咧係必須接種至少兩針，而12到17歲嘅人士咧就至少咧要接種一針。至於第三階段咧就喺6月底開始嘅，咁到時咧係所有18歲以上咯，同埋咧已經接種咗這個第二劑嘅疫苗超過9個月咧，就要打3針咧先至係符合要求。至於12至17歲嘅人士咧，如果喺6月底開始打咗第一針，即係已經超過6個月咧，到時咧佢哋就要打曬2針先符合要求啦。好啦，我哋講咗咁多細節，我相信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可能仍然對於疫苗通行證嘅執行咧有一啲問題嘅。歡迎你哋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請嚟政府嘅官員咧同我哋作進一步嘅解説。電話旁邊咧有食物及卫生局的副秘书长负责卫生的蔡杰明。蔡杰明你好。 你好啊，高小姐你好，杨生 好 各位听众好。 是啊，蔡杰明啊，请你呢先跟我们讲解一下呢，在疫苗通行证之下呢，这些无论是要负责主动查核啦，抑或是被动查核的处所，他们的权责是什么东西呢？啊，例如如果有一个商场有人没有打疫苗入了去的话，那个处所的负责人需不需要负责呢？又例如食肆，如果他按规定是反扫了食客的针卡，但后来发现个针卡是伪冒的，他们又有没有责任呢？请你跟我们讲解一下个权责问题先好吗？ 好啊，多谢晒两位主持。或者我先讲讲啦，嚟紧咧，我哋星期四咧就轮到系新一轮嘅社交距离嘅措施。咁大家都知道依家疫情系真系非常严峻啦。咁所以依啲措施咧，其实都可能有需要收紧嘅。咁而今次嘅疫苗通行证嘅推出咧，其实早前好似杨生头先所讲啦，都已经系做咗一段时间嘅准备功夫。咁所以咧，依个收紧嘅措施，我哋都觉得依个星期四咧系应该推出噶啦。咁系佢会去适用于系啲咩地方咧？头先主持人都介绍咗好多啦。系嚟紧嘅一啲仍然开放嘅处所咧，我哋都会系适用嘅。咁當中最主要包括食肆啦，新加入嘅就會係超級市場、街市、商場、百貨公司。咁呢四種咧，確係一個新加入嘅場所咧，可能的而且確係對市民會有啲新鮮啦，或者需要啲適應。咁我哋都係特別咧，同主持人講嗰個情況係相若嘅，就係我哋依家咧係會透過兩種嘅方式嘅，一種叫做主動查核嘅處所。active checking， 一種叫做被動查核的處所 passive checking。 好啦，主動查核的處所大家可能是比較熟悉的，通常都是 B 類食肆，就是我們將會所有食肆呢都是需要它去掃安心出行之後呢，食客掃完安心出行之後呢，個處所負責人就需要反掃返嗰個電子嘅針卡啦，或者係疫苗通行證。咁當你反掃完之後咧，佢就會儲存咗一個記錄喺個自己嗰、那個喺個處所嗰個手機入邊嘅。 咁嗰個資料庫咧係政府係只有當係有呢個疫情嘅需要要去追蹤翻個案嘅時候先至會使用。好啦，先講咗主動查核先啦，因為呢個大家比較熟悉。咁其實咧個食肆嘅責任咧，同依家嘅分別就不大嘅。佢當然係需要確保個顧客係有掃到安心出行，同埋有反掃到呢一個嘅電子嘅疫苗證啦。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坦白說，如果個顧客係專登用一張偽造嘅文書，咁個顧客自己當然有責任啦。但係個處所嘅負責人咧，佢嘅責任係盡責去追查嘅啫，就唔會話佢一定要，因為亦都個真偽亦都未必係個處所負責人能夠可以確保到嘅。咁所以呢一方面佢嘅責任係咁樣啦。好啦，就住被動查核嘅處所，即係話呢依家嚟講就係商場啦、百貨公司、超級市場、街市市集等等啦。咁呢啲處所呢，其實呢帶一個疫苗證呢，其實就同帶一張身份證係冇分別嘅。即係話個顧客或者個市民，佢當然係要帶住自己嘅電子針卡或者電子嘅疫苗記錄啦，我哋稱之為。佢入去個商場之前呢，其實佢唔需要再出示俾呢個商場嘅負責人睇嘅。咁但係因為呢啲處所呢，我哋新加入咗我哋嘅599F 法例底下嘅處所呢，佢係需要掃安心出行。咁所以佢只係需要掃安心出行，跟住就入到個商場㗎啦。咁係如是者呢，商場嘅負責人呢對顧客有冇帶呢張電子針卡呢，佢就冇一個責任嘅。不過對於呢啲處所嚟講咧，個處所負責人都係需要負責翻自己嘅員工啦，係需要有一個嘅打針，同埋咧亦都係需要負責咧喺個處所嘅門口度去提醒翻市民咧，依度已經係一個電子係一個疫苗通行證嘅實施嘅地方，等市民係記得咧自己係應該要有帶依個電子疫苗嘅通行證，其實紙本嘅都得，就要帶一個疫苗嘅通行證咧，先至係入得依啲處所咯。咁依個就係個責任嗰方面啦。 蔡生啊，嗱，你頭先提到咧，成個計劃咧就好似即係要市民帶身份證出街咁樣，都係簡單嘅咁。嗱，不過我留意到咧，現時12歲以下嘅兒童咧，佢哋係豁免疫苗通行證嘅。咁現時法例咧要求我哋帶身份證出街咧，都係去到15歲啫。咁所以呢度我就有個問題啦。如果食肆去懷疑佢哋個客人，到底我能唔能夠證實你係12歲或者以下？其實佢哋有冇權要求食客去出示身份證去證明佢嘅歲數嘅咧？呢個係第一。第二就係咁，呢啲12歲以下嘅人，你會唔會建議佢哋第時即使法例冇規定，你都隨身帶住身份證去應付喺呢啲場所以下可能面對嘅抽查咧？ 是，多謝啊高小姐。其實呢就住第一個問題先呢，就係食肆呢依家個盡責嘅檢查呢，一般呢我哋都唔需要佢專登去要求有一個身份證明嘅檢查嘅。因為呢一樣嘢呢我哋就負咗權係通常係講緊執法嘅人員。咁因此呢，如果係有需要嘅時候呢，我哋其實食肆嘅進行一個疫苗通行證，或者我哋以前稱之為疫苗氣泡嘅計劃呢，其實我哋都執行咗一段時間，去年4月已經開始㗎喇。咁因此我哋都有累積咗一定嘅經驗。咁食環署以至到執法嘅部門呢，通常係以抽查又或者係以突擊嘅情況係去做一啲咁樣嘅工作嘅。咁我哋都唔希望話要個餐廳或者個處所嘅負責人做的事太繁複，但是調轉當然他始終有個盡責的，即如果那個人明顯都是很大個，但是又真的不是小童的，當然他都可能會去問一問，但我們的責任上都高，也都不想他需要負太複雜的責任的。咁呢個就係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呢，就係依家嚟講呢，因為其實疫苗呢由3至12歲可以打疫苗呢，呢個都係比較近期先至開始進行嘅。咁因此呢，喺我哋現階段推出呢個疫苗通行證呢，就以12歲或以上為個限制，就未去到12歲或以下嘅小朋友嘅。咁但係坦白說，我亦都不能夠排除呢，喺未來嘅日子，如果我哋疫情都係繼續嚴峻，而打疫苗，好坦白，打疫苗呢，不論是對自己又好，對個醫療系統造成的負荷都是會低一點的。剛才我都聽了節目，大家都知道醫療系統的負荷真的都相當龐大嚴重的了。那我們真的很希望呢，市民能夠是通誠合作，就盡快去打針，保護自己，保護家人，保護社會了。 即是說疫苗通行證接下來涵蓋到12歲以下，可能是你們在研究的方向。 我諗都依個方向一定會研究嘅，不過暫時就唔喺我依家嗰個計劃嘅，去到6月30號開始都仲係講緊12歲或以上嘅。 OK。 嗯，系，蔡生，我一样嘢想系事实上嘅澄清，因为我自己唔系好清楚，想请教一下你。嗱，而家嗰个新嘅表列嘅处所咧，就包括街市或者市集嘅吓。咁、我想问一问咧，即系喺露天嗰啲街市同埋市集咧，系咪都系被包括入里边嘅？ 可能我哋因为嗰个字眼嘅问题啦，我哋依家主要系讲紧室内嘅，我哋以室内嘅为主嘅，个街市市集都系以室内，即系有一个建筑物嗰啲建构物嗰种嘅。 嗯嗯 ，OK， 咁得啦，系呢、這个我想澄清一下，即系露天嗰啲街市咧又唔使嘅。 系，冇错。 Okay， 我亦都留意到有一啲物管业界啊，对于一啲处所嘅定义咧，都有关心啦。譬如商场咁样，大家都知啦，香港嘅商场咧有好多通道咧，四通八达去到公共交通交汇处又有啊，上到办公室又有啊咁。如果一个人士系进入商场，只系途经商场嘅通道，去到我头先所讲嘅一啲地方，咁又需唔需要疫苗通行证咧？ 系多谢阿高小姐。如果以我依家咧，其實確係有一啲嘅人士咧，我哋係可以豁免佢係有依個疫苗通行證，先至可以喺頭先所講嘅處所度身處或者係進入嘅。咁其中包括咧，譬如係你頭先講嘅其中一種係嘅，就係話如果你必須要經過依個商場好啦，或者一個處所啦，而係先至可以翻到屋企或者係翻到工嘅咧，咁我哋係可以豁免嘅。咁但係至於究竟坦白說呢個都唔係容易去分別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我哋都希望第一，我想講返初衷啦，就係話我哋希望市民打針其實都係為自己為家人。咁呢一個其實打針就唔算係一個好難嘅工作啦。咁當然我哋呢排都要谷下我哋打針嗰、那個容量啦，因為暫時可能都有時都話要 都要 book 到一個月之後， 係啊，咁我哋都努力中嘅，努力中嘅喺呢件事上高。咁但係坦白說咧，我哋都打針，其實香港咧其實都好得天獨厚，我哋好早已經開始打針嘅啦。咁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咁困難嘅事。咁不過咧，我哋確係頭先講嗰啲豁免咧，係可以容許某啲情景下，最常見嘅情景就係佢真係一定要去嗰度翻工。翻學翻工翻屋企，又或者係要譬如買外賣，咁咧我哋係可以豁免咗佢去依一個需要打針先至入得去依啲場所嘅。咁但係依個我哋會，如果真係喺某啲情況下有懷疑嘅話，咁我哋嘅執法人員都會去再考慮翻，因為依家依啲咧全部都係被動查核嘅處所嚟嘅。咁其實個顧客就冇需要成日展示佢張針卡嘅，其實係只係需要喺俾人查問嘅時候，係執法人員查問嘅時候需要提供嘅啫。咁我哋會睇翻個事實，究竟佢係咪一個咁樣嘅豁免人士啦？ 咁即係話而家有好多嘅老人家咧，我諗因為佢接種率都好低啦。咁如果有呢個疫苗氣泡之後咧，可能佢個接種率會提高翻啦。咁但係頭先我哋都見到，即係頭先大家都講話，而家要 book 即係去打針都唔係咁易嘅。咁即係話實行咗廿四號實行咗之後咧，譬如話老人家佢要去街市嗰度買嘢，或者去超市嗰度買嘢，咁佢縱然佢就係真係想入想打針嘅，但係佢暫時都打唔到嚇，即係可能要 book 到下個月先有得打咁。咁係咪即係佢呢段時間佢根本冇可能去街市噶咯？ 多謝楊生，我哋咧確係都希望咧盡力去加快翻能夠打針嘅速度啦。咁我哋如果以老人家為例咧，其實我哋依家老人家都有得係有條快隊俾佢排去打針嘅。咁我哋確係都擔心啲老人家打針打得慢咧，其實對自己身體都唔好啦。 係咪即係60歲以上？ 咁但係調翻係啦，冇錯，特別係好坦白説啦，譬如我以我70歲。或以上為例咧，其實係嗰個打針個比率係比較差嘅。如果以70至79咧，打針都叫做打咗80%啦。但係80或以上咧，其實只係打咗40%多少少。咁依個係令我哋係擔心嘅。咁啊，講翻轉頭啦。咁但係喺依個疫苗通行證嗰、那個 規例的實施，我們其實都有考量過某些市民。雖然我重申返，其實在如果你在身體狀況不適合打針的話，其實醫生是可以給個豁免你，而我們都接受一個這樣的豁免，等同一個疫苗通行證可以入返這些處所。但是都明白都總有一些人是需要仍然都是或者需要排隊未打到針呢，咁暫時嚟講確係呢商場同埋超級市場呢就未必係合適嘅可以去啦。咁但係我哋一啲街鋪或者商鋪呢喺現階段嚟講我哋係冇疫苗通行證嘅咁啦。 我好快問一問啫，就係即係你會唔會擴展到去交通工具呀，亦或係其他嘅私人嘅處所呢？ 唔該楊生，我哋今日呢就係依家實施嘅通行證嘅計劃呢暫時就未涵蓋公共交通工具嘅。 嚟緊呢 我哋確係法例上高賦予咗我哋權力係可以考慮係加入呢個公共交通工具。 但疫情係咁爆得咁犀利，你都要考慮㗎啦，係咪？ 其實個考慮原因主要都係去返頭先一個平衡點，就係都明白仲係有人可能真係需要少少時間去打啦，第一。但係我都好認同阿楊生講嘅，就係、其實疫情嚴峻呢，公共交通工具係一個即係擠迫嘅地方啦，點都係人多啲咯。 好啊， 唔該曬。 经医管局统筹会较慢。中央支援香港抗疫的物资部分运送到港，包括国家捐赠的150,000盒抗疫中成药、450,000套快速测试包，以及超过700,000个高规格口罩。分管医疗物资保障工作小组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接受访问时表示，今次疫情来得急，对物资和检测需求较大，他感谢中央及时出手，给予很大支援。他说现时政府的工作是要有序分配物资给相关部门、机构和居民，至于快速抗原测试包就要按緩急先後次序分派，優先分發予前線人員和院舍。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強烈冬季季候風正影響廣東，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維持在9度左右，同時高空擾動持續為華南沿岸帶來有雨的天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天气寒冷，密云有雨，明日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市区气温介乎8至11度，新界再低1-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早上持续寒冷，星期三下午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9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公园的慢线有意外，今日一大挤塞，车龙排到过咗风力楼。就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的慢线有意外，龙尾过咗风力楼。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吉金坪，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咁另外，而家大围隧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住管道入口一带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尖山隧道嘅管道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西区皇后大道西，因为爆水管，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石塘咀市政大厦一段嘅慢线仍然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外出食饭嘅时候，酱汁淋上会健康得多。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在开始节目之前同大家读一则香港电台的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众安村众和楼是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地下楼检测。杨立门，我们刚才就跟社卫局的代表蔡杰铭谈完，都仔细地解释了接下来疫苗通行证实施的情况。值得补充一点，就是可能很多市民会关心到私隐的问题，因为毕竟你那个针卡的资料就第时会储存在一些主动查核的处所，譬如好似食肆啊嗰个装置嗰度，因为佢会反扫你嘅针卡噶嘛。咁见到记者会咧，都好多行家咧就问啦，点样样确保呢一啲资料咧系得到妥善嘅处理？譬如个食肆唔会攞咗我嘅个人资料去做一啲不法嘅用途咧？咁呢方面咧，政府嘅资讯科技总监咧就解释噶，佢就话咧，寄存喺呢一啲扫描程式入边嘅接种记录咧，会喺31日之后咧就自动删除噶啦。咁咧，而呢啲涉及到市民個人資料的部分，譬如好像證件號碼和姓名一樣，都會是被覆蓋和用一個雜臭的方式去處理，變成一些不能夠識別的資料，只是在個案追蹤辦公室需要這些資料的時候才會用密碼去做一些解鎖和對比的工作的。 是啊，聽他們說都這個做法都是政府是聘請第三方的一些即私隱的科技的顧問是看過，都是符合那個私隱的需求才推出的，所以我覺得公眾應該不需要太擔心這件 事。聽緊節目的聽眾，你又怎麼看呢？關於疫苗通行證的實施方面，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可以打來跟我們談一下。電話旁邊現在接通了有譚女士在這裡。譚女士你好。 高小姐你們好。 是，請講請講。 我是獨居的譚婆婆，我今年88歲了。是咁我咧就因為我食好多種藥啦，有頭暈藥啦，嗰、那個胃藥啦，血壓高啦，膽固醇啦，成日都手腳咧抽筋啊麻痹咁樣，因為我又冇自己人嘅，我獨居，仔女又唔喺身邊嘅，咁而家佢我又遲遲咧都未想去打針，但係而家佢話要打針啦，我都社工都約咗我。咁但係佢依家又話安心出行，因為我隻眼就睇唔到，安心出行我打針都冇用啦，高小姐你話係咪？ 即係譚婆婆，你話你而家有社工都跟進緊你嘅個案，係佢會幫你去book去打針啊，定係照顧你起居啊？即係佢會 照顧我同我買餸，因為我都冇出街嘅，因為我出唔到街，隻眼睇唔到路嘅。咁佢要幫我買餸啊，睇醫生，我就出街嘅啫。 其實如果你不需要出街咧，這個疫苗通行證對你的影響又不是太大嘅。 我知道不大 但是咧就即係我諗打針都是對你自己嗰個保障是有好處，因為你雖然你不出街，但你都會有人嚟探你啊咁樣噶嘛。咁你嗰啲人即係唔係話想傳染俾你，而係佢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即係帶菌嘅，好聽唔好聽嚇。咁所以我諗你為咗保護你自己咧，其實打針都是一個好的做法。 但我都去唔到订喎，阿杨生，我又冇，我睇唔到温馨出行嗰啲喎。 你平时已经系好少外出，因为你系好想外出，只不过系你出唔到咁解。 我出唔到，我睇唔到嘛。出去买餸咧，家务助理咧就搵轮椅车我出街，同埋睇医生啊咁咯。但系我只眼咧，2013年已经睇唔到嘢噶啦。成日都要即系签字啲打勾卡啦。 O K， 嗱咁样嘅，嗱阿谭婆婆，嗱而家呢个阶段咧，如果你打咗针之后咧，你出入呢啲场所咧，大部分咧，其实你都未需要咧系去即系用你个疫苗记录住嘅，因为咧佢哋咧系会用一个抽查嘅形式啦，就唔系咧要你自己去扫描嘅形式嘅。咁但系譬如如果你要入食肆啊，可能咧就要睇下啲食肆嘅职员咧点样可以帮你咧喺嗰个手机嗰度去。即系攞翻你个安心出行啊，同埋你嗰个疫苗记录咯。 冇去噶，我两年几冇出过酒楼啦。 O、okay, K， 好啊，多谢阿谭女士，谭婆婆咯，系啊，即系讲咗佢嘅情况。咁、跟住我哋咧有阿凌先生喺电话旁边啦。凌生你好， 喂，你好， 系请讲啊，凌生。 各位主持好， 系 咁样嘅，我咧就上啱啱屯门医院出嚟都冇耐嘅啫，我 系 脑中风，入咗屯门医院出翻嚟嘅，咁样咧就我本身咧就有心律不正，脑中风就食薄血丸嗰啲嘢啦，跟住咧就我曾经喺个心口度。心脏里面是抽过水的，咁而家我的血压就好，输食两粒半都仲系140几，如果食咧两粒咧就160几，食一粒咧就180几啊，咁样我而家食两粒半嘅，所以呢四样之中咧，我相信我冇一样能够打到针嘅。咁我曾经去过复诊，上个月去复诊，问佢打攞张医生纸俾我，佢又唔攞，唔俾我。咁到阵时我已经仲有10几个月咧，就90啦。咁你咁样搞法就，我就算即系啲细菌唔死我咧，都我自己都饿死噶咯噃。咁你话点算得？佢又唔舍俾我。 O K， 阿凌生啊，你嘅医生啦，你头先提到公立医院嘅医生，佢有冇同你讲过，即系你系适唔适合打针咧？点解佢会唔即系你有个疑虑嘅时候，点解佢唔俾嗰个？ 佢冇嘢嘅，佢一句就搞掂啦。佢话唔就打得，做个咁简单噶咋。 系。即是他根据你的医生的意见呢，就是你的情况未必是真的不适合打针咯。因为打针那个副作用其实也不是说真的太多的。咁因此就政府亦都当然是最近亦都更新了那个豁免那个的标准。就一些好极端的情况之下呢，先至个医生呢才可以签一张豁免的证明书出来，话唔使呢个病人打针。 但是外面嗰啲医生呢，我问过几个，当时我唔系顾客啊，但是问过佢嘅脑中风啊，绝对唔打得嘅。 咁阿凌生，你会唔会考虑可能去睇多一个医生，去攞多一个即系医学嘅建议，咁睇下其他医生会唔会俾呢个证明你呢？ 冇啊。 即 我睇私嗰个私家医生仲无良啊！佢话我乜嘢都打针。 O K， 好啊，多谢阿凌先生嘅意见。咁的确咧，关于疫苗方面嘅豁免证明书咧，我哋稍后咧会同大家倾下啦。因为其实咧卫生署咧最近系两次更新咗咧关于签发疫苗即系豁免接种疫苗嘅嗰、那個評估嘅指引嘅，咁入邊咧都將嗰個唔可以接種嘅範圍咧都收窄咗好多啊，咁所以而家有好多醫生咧就話基本上經過醫生嘅評估咧，只係得極少數嘅個案咧係唔適合接種疫苗。 譬如一個可能大家比較關心啲嘅群組，就係一啲孕婦啦，同埋咧一啲哺乳期嘅婦女。咁早前咧，佢哋就譬如係喺科興疫苗入邊咧，佢哋就係列喺咧一個即係唔係適合打嘅條件入邊啦。咁但係喺最近一次嘅修改入邊咧，就連呢一個部分咧都剔除埋啦。咁 係啊，所以醫生出唔到呢一封信出嚟咧，就未必因為佢哋冇量啊，好似凌生講咁，而係因為嗰、那個準則真係收緊咗好多嘅。就算你話一隻疫苗係唔適合打啦，咁佢你都可以打另外一隻噶嘛。咁所以兩樣你都唔打得，你先至係會簽到嗰個嘅即係豁免書出嚟咯嚇。 嗱，關於呢個部分咧，我哋稍後請醫生同大家一齊傾下。不過而家咧，我哋就想咧同飲食界嘅人士咧去做一個傾談先。咁啊，電話旁邊咧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嘅會長黃家和喺度。黄家和你好， 大家好， 系你好， 请阿黄家和出嚟咧，因为你哋食肆咧D 类入边咧就系首批嘅实施疫苗通行证嘅处所啦，咁啊都想请教一下你哋嘅经验嘅，即系喺要去检查客人嘅针卡啊，同埋咧要去即系反扫佢哋嘅记录同埋去将呢啲资料去储存好方面咧，你哋业界执行咗一段时间啦，那个经验系点啊？顺唔顺利啊？ 整体嚟讲都算顺利嘅。咁如果喺 D 类食肆，因为之前政府都已经有一啲指引俾我哋，咁同埋亦都啲食肆装咗自己嘅智能电话啦。咁亦都睇翻过往呢段时间咧，所检测市民嘅或者啲顾客接种嘅记录嘅话咧，咁大致上都系顺畅嘅。但系亦都有部分 D 类嘅食肆咧，咁亦都冇话真系有下载咗嗰个应用程式去检查市民嗰、那个针卡啊，咁纯粹亦都系用安心出行即係掃描嗰個二維碼咁就算㗎啦，咁但係而家疫苗通行證咧，咁亦都會喺24號開展啦。咁如果實施之後咧，喺呢個情況下，我相信整體嚟講咧，都唔係話有一個大嘅問題嘅。 OK， 嗱，你哋食肆就准备就绪啦。不过咧，就听到最近咧有一啲讲法啦，就话要研究咧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咧，去到控制疫情。其中一啲建议咧就话进一步咧去缩减食肆嘅营业时间啦。嗱，对于呢一个建议咧，你哋一定就唔欢迎噶啦。咁但系即系倘若真系要朝住呢个方向做嘅话，即系你会建议可以点样进一步收紧咧？同埋对于你哋业界嚟讲个影响，你会点预测咧？ 在这个情况下我就看不到还可以怎样收紧食肆的一些营运的情况啦。咁譬如话现在已经是六点之后呢就禁堂食啦。咁唔通午餐的时段甚至早餐的时段都要禁止。咁不如索性呢就全日禁啦。咁如果索性全日禁嘅话咧，咁不如索性，我反而建议政府咧就用一个星期嚟到封城，咁全面去做一个整体彻底嘅抗疫防疫嘅措施嘅话咧，好过而家淹下咁样，对餐饮业界嚟讲，自不然系好无奈之余咧，咁亦都系有好多食肆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再收紧一啲限聚嘅措施索性呢啲食肆就唔做啦吓，暂时停业呢，而家已经有超过1200间嘅食肆已经系暂时停业嘅。咁未来呢我估计呢可能有大概25%-30%嘅食肆呢都會採取暫停營業的做法咯。咁呢個牽涉到嘅食肆咧，就會有大概5000間嘅。咁如果全 部呢5000间嘅食肆暂停营业，收咗政府第六轮嘅抗疫防疫基金之后咧，跟住嚟就可能有一个好大嘅结业潮啊！咁呢个亦都系直接影响员工嘅生计，亦都失业率咧会好快咁样去飙升嘅。咁呢个系咪政府乐意所见到咧？咁究竟而家系咪有条件咁样去再收紧嗰、那个食肆嘅一啲营运嘅方式咧？甚至而家譬如2月24号已经推行疫苗嗰、那个通行证啦。咁政府咧是以一针为起点咁样，反而我哋觉得咧，与其系咁样做法，不如用两针开始计啊，就即时执行都可以噶。我哋反而咧觉得咧，如果你用两针去做疫苗通行证嘅话，而系可以放宽翻食肆喺个营业嘅时间咧，可以延长到8点。咁最低限度呢，咁我哋亦都首先我哋亦都係跟返政府嘅一啲防疫抗疫嘅措施啦，譬如係一台而家 D 區呢 D 類型嘅食肆呢就可以坐4个人咁樣。咁如果係咁樣做法嘅話，咁其實都可以勉強呢令到一啲食肆係可以有返一啲嘅生意。免至到而家呢如果打开门口做生意，如果再收紧个限聚，咁索性就啲食肆谂住咧就唔好做生意啦，就索性就暂停营业啦。咁呢个对整个行业嚟讲咧，可能嗰个影响唔止嗰5000间嘅食肆嘅，因为连带其他嘅行。都一樣受影響。 我想問一問咧，黃家和，而家政府都有傳咧，就係話會做一個即係全民強制嘅檢測啦。希望譬如好似你咁講，即係你一個禮拜做好咁。咁但係咧，就似乎係唔係以一個禁足或者係封城嗰個形式去做嘅咁。咁你覺得如果做一個全民檢測，對你哋有冇嘅幫助咧？因為政府而家冇咁快做到，因為佢真係要有曬所有啲檢疫嗰啲設施、隔離設施先可以真係做到。呢样嘢啦吓， 嗱，我唔知道政府要几多嘅时间去做呢个准备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都一路期望政府用一啲比较硬性啲、强硬啲嘅做法咧，系令到整个社会喺譬如话强制检测又好。或者甚至接種疫苗嗰方面咧，都比較強硬一啲去執行嘅。咁當然未做得到嘅時候咧，究竟係咪好似淹下咁樣，令到我哋各行各業咧都受到非常之大嘅困擾咧？咁而家其實所睇到嘅市面上而家好多狀況咧就係、是。街道上面其实少了人流，好多场所包括食肆、餐饮或者一些商场，其实个人流亦都是比起正常的时间或者是之前而家呢大半年来呢，其实那个人流都少了好多的。咁我哋食肆来讲的话呢，就算而家是可以日间是开放个堂食都好啦，因为有啲限制嘛。咁我哋嗰、那个生意呢只可以维持返大概两成嘅生意。你可以想象中呢，两成嘅生意其实喺个人流嗰方面呢其实已经係减咗好多好多㗎喇。咁已经台与台之间、人与人之间呢已经冇乜特别嘅接触㗎喇。咁呢个你如果再收紧一个限聚嘅话，咁哪段的时间是不准堂食呢？现在已经6点不准堂食了。 Okay. 是不是真的再提早午餐都没得食呢？这个会不会走回去两年前政府有两日禁堂食的话，令到市民呢就要踎在街边来到去吃午饭。这个究竟是不是政府想这样做呢？ OK。 好啊，多謝阿黃家和啦，同我哋講咗佢哋業界嘅意見啦。咁啊，的確係嘅，大家都仲記得咧，幾年前啦，即係試過全日禁堂食嘅時候咧，有一啲户外工作嘅人士啦，都需要可能喺公園啊或者啲室外嘅地方咁喺度食飯嘅。咁啊，不過即係到底而家社交距離措施個收緊嘅方向係點咧？我哋都仲有待政府公布啦。咁嗱，我哋咧就想將個話題咧轉翻去頭先我哋同黃家和傾之前咧，就有聽眾打嚟咧就話。佢即系攞唔到一个豁免证明书嘅问题啦。嗱，咁嗱，其实咧关于呢一个豁免证明书咧，我哋头先都提过，卫生署咧近月系两次更新咗俾医生嘅指引咧，收紧咗佢哋发呢个豁免证明书嘅门槛嘅。咁同大家即系讲下，其实而家有一啲咩情况之下系可以豁免啦。咁嗱，根据而家嘅指引咧，其实如果你系打伏必泰嘅話咧，你對疫苗嘅成分敏感，或者係接種之後咧患過心肌炎咧，係有豁免嘅。而至於打科興方面咧，就係如果你對滅活疫苗有過敏史啦，發生過嚴重嘅疫苗過敏啦，有嚴重嘅神經系統疾病，同埋咧係有未控制到嘅嚴重慢性病咧，其實都係可以有豁免嘅。咁但係如果你係懷孕或者係哺乳期嘅婦女啦，又或者咧你係癌症啦，或者系免疫系统嘅病人啦，其实咧呢一啲咧以往啊系有可能获得豁免嘅病人咧，喺新指引之下咧都系唔能够获得豁免嘅。至于系如果系你近期中风啦，或者系患过心脏病嘅人咧，就可以咧延迟打针3到6个月。咁所以咧就有好多无论系医学界啊，抑或系病人组织都可能会觉得咧新指引下咧令到攞到呢个豁免证明咧系非常之困难 嘅 杨立门。 系啊，的确系有头先嗰位听众即系打入嚟嗰个嘅现象嘅，就系、是。好难可以攞到一张嘅豁免书，因为而家政府似乎咧就系全力咁样去催谷咧嗰个接种率嘅，咁就唔可能咧再有一啲人咧系利用一啲譬如话医生嘅可以好随便咁签一封嘅即系豁免书咧，你就唔使打啦咁样。咁呢个我谂呢个都系一个新常态嚟 啊。有医生就形容咧，即系根据呢个新指引咧，其实1000个病人入边咧，可能都冇一位咧系身体系唔适合去接种嘅。咁而呢个指引嘅出現咧，亦都令到一啲醫生咧，可能係擔心，如果係比較手鬆或者胡亂咁樣開出呢一啲嘅豁免指引咧，可能咧係要即係承擔責任啦。譬如會唔會俾人喺醫委會嗰度投訴佢哋咧？咁嗱，呢個問題我哋轉頭翻嚟咧，同大家仔細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疫苗通行证星期四起全面实施，市民要进入食肆、街市、超市、商场和百货公司等处所，要出示疫苗接种记录。因为健康原因不适宜打针，可以出示医生豁免证明书。措施将分3个阶段落实，首阶段要求12岁或以上人士至少接种一剂疫苗，会维持至4月29号。第二和第三阶段有待公布。市民进入食肆要主动出示疫苗接种记录，处所会利用政府的扫描器检查，扫描器会发出不同声响，方便查核。市民到街市和商场等不用主动出示打针记录，但执法人员可能随机抽查。官员形容疫苗通行证好像市民带身份证出街，如果经过商场只是回家或者上班，以及到食肆购买和收取外卖可豁免。当局又说扫描的资料只会储存31日，强调资料会加密处理。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3.9%，但就业不足率就上升至1.8%，微升0.1个百分点。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有135,200人失业，人数下跌8,100人，就业不足人数69,800人，较上次增加大约3,0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最近本地疫情恶化，将会为劳工市场带来进一步压力。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的措施应该能够提供一些支援，劳工市场前景将取决于本地疫情发展。 社会各界必须团结一致，配合和支持政府的抗疫措施，令本地疫情尽快受控。澳洲国防部发声明表示，批评中国海军一艘舰艇上星期四使用激光照射一架在澳洲北部空域飞行的澳军反潜巡逻机。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表示，澳方声明和事实完全不符，又发放从解放军舰艇拍摄的照片，指澳军反潜巡逻机当日抵近中方舰艇编队周边空域活动，最近距离中方舰艇只是4公里，还在中方舰艇周围投放声纳浮标，批评这种恶意挑衅行为极易引发误判误解，对双方舰机和人员安全造成威胁，强调过程中中方舰艇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的操作，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又对澳方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表示坚决反对，要求澳方立即停止类似挑衅危险行动，停止对中方无端指责抹黑，以免影响两国两军关系大局。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气寒冷，密云有雨，明日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市区气温介乎8至11度，新界再低1-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两三日早上持续寒冷，星期三下午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10度，相对湿度95%，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同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喺九龙嘅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怡花园对开，因为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啦，有啲塞嘅，龙尾去到御港湾。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怡花园段呢，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其实是过咗御港湾添㗎啦。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龙翔道公园嘅慢线呢，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不过就多车啲。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排到世贸中心。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啲啦，咁另外渡船街天桥过海都系繁忙噶，龙尾去到果栏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油站，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仍然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呢，早少少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今晚有工程㗎，喺今晚11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沿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苑至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隧道入口嘅部分行车线会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呢咪攞住电话或者系夹喺膊头啊，要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梅。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在开始之前先同大家读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众安村 眾和樓係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住工作人員嘅指示，有秩序咁樣落樓檢測。直播室入邊咧，繼續有高福偉同埋楊立門喺度。楊立門啊，仲記得咧，我哋頭先嗰節嘅節目咧，聽咗一位聽眾嘅電話啦，都感覺上都係一位長期病患者啦。 而且都好年紀好大。 係啦，都去到九十歲。咁咧就提到咧，最近想去問醫生攞豁免證明書嘅時候咧，就遇到困難。咁佢嘅角度咧，就係覺得啲即係醫生可能為難佢啦。但係我哋都嘗試解釋咧，係因為即係衞生署咧最近收緊咗咧一個簽發豁免證明書嘅指引啦。咁啊到底嗰個具體情況係點咧？我哋不如電話旁邊咧請嚟香港醫務委員會嘅執照醫生協會副會長唐繼昇同我哋傾下。唐醫生你好。 系你好啊，大家好啊， 唐医生啊，我想先问一个同呢一个证明书唔系直接有关嘅问题啦。嗱，好似我哋头先有一个听众咧，就甚至用到冇良心咧去形容佢嘅医生咁。最近有冇因为要签发豁免证明书嘅问题咧，引起多咗一啲医患关系上面嘅冲突啊？ 其实真系有噶，个关系冲突咧系因为市民咧，其实佢有佢嘅难处啦。因为政府有个新嘅政策啦嘛，廿四号之后，如果你冇一个针卡嗰个记录咧，打针记录咧，你可能好多地方都去唔到。咁变成咧，有啲市民咧，其实佢真正系有啲担心咧，打针会唔会譬如话对自己嘅身体承受唔到啊，会唔会出事啊？咁变成咧，佢哋有啲市民咧就觉得自己身体好差，认定自己咧系打唔到针噶啦，或者打针之后会出问题噶啦。咁所以咧，佢就好希望自己嘅醫生啊、家庭醫生啊，或者睇開嗰啲醫生咧，可唔可以出示一啲豁免嘅證書俾佢，可以去冇影響佢嘅生活啊嘛？因為你冇嗰個針紙咧，你好多地方都去唔到。咁變成咧，所以我哋私家醫生或者啲家庭醫生咧，其實好重要咧，同市民溝通咯。即係你如果寫唔到豁免書，你都要講個理由啊，講清講楚，俾人哋知道，俾市民知道。其实唔系个医生唔想帮佢，冇有咩误会啦。其实医生好想帮佢嘅，问题就系嗰个点样帮咧？有阵时咧，医生都好难嘅。你市民就觉得你俾张豁免书咪就帮咗我咯。咁我可以去出街啦嘛，可以去饮茶啦嘛，系咪？我饮咗40年茶，依家冇得饮茶，好惨噶嘛。咁但系企喺医生嘅角度嚟讲咧，医生要开张豁免书咧，个出发点咧一定系。开豁免书咧，系对嗰个病有个市民嚟讲咧，系好处多过坏处，我先至要开嘅。而且系政府有一个指示嘅，即系你唔可以立乱去随便去开俾人哋嘅呢个豁免书，要根据嗰个市民嘅健康嘅状况，佢真系打针有风险啦，你先可以开呢张豁免书嘅。所以有啲市民唔明白，以为医生大晒，你开张书俾我，豁免书俾我咪得咯，我可以搞掂咯。佢唔明白医生要开呢张豁免书咧，就唔系随随便便，我中意开俾边个就开俾边个，唔系咁回事。我哋有啲守则嘅，有啲规矩嘅，我哋有啲根据政府嘅指引先可以做到呢件事。 唐医生啊，讲开政府嘅指引咧，最近嗱，因为佢哋两次即系卫生署方面两次更新咗俾你哋医生嘅指引啦，有一啲病人组织咧都会认为，即系收紧到个门槛咧系好窄啊，令到你哋咧系能够写到嗰个豁免证明书嘅空间咧，好似系细咗好多啊。你会唔会认同呢一种讲法咧？ 对唔住啊，我就唔认同嘅，因为呢佢哋咁样讲呢只係话以攞到豁免书作为目标，所以佢哋会咁諗。因为我想攞豁免书，所以呢依家政府收紧咗，佢哋认为收紧咗，所以我攞唔到。但其实政府医生嘅立场呢，医生就会中肯啲嘅，中间嘅。医生嘅目标呢就唔係豁免书啦嘛。医生嘅目标呢係为咗嗰位市民嘅一个最佳利益。点样意思呢？即是说他究竟打那个新冠疫苗的好处是多过坏处啊，一下坏处多过好处来决定给不给豁免书。如果个打针令到个市民承担额外的风险，对他的身体健康有威胁的，咁当然不给他豁免书啦。但如果是打针对那个市民来讲，其实是好处益处好过多，远远多过风险嘅，咁就写唔到豁免书啦。所以嗰个谂法咧，就即使系修改嗰个指引嘅话咧，其实个目标 都是同医生一致的，即是我们要衡量回当现在香港的新冠疫情第五波爆到这样的地步，即是说呢每个香港市民被人惹到新冠病毒机会是明显的比三个月前高了很多啦。 嗯，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些专业团体就会想，其实现在这个环境里面究竟对这一班人来讲打针的好处多一点又是坏一点呢，风险高一点又是好一点呢，咁变成你当啲专家小组讨论翻之后，觉得啊，我哋真系要修改一下之前嘅嗰啲指引啦。咁、但系个出发点咧，其实系都系要令到香港市民系承受嘅风险或者系危险减低佢，就唔嗰啲专家去改嗰个指引嗰阵时咧，唔系谂住豁免书呢样嘢嘅。我谂佢哋谂都冇谂过呢样嘢啊。 其实即是对医生来讲，是不是政府的指引是越清楚越好的呢？即如果给我做医生呢，即如果你给太多空间给我，即 去回旋，我又反而觉得即那个责任可能还更加大。如果政府讲得很清楚，只是很少数的情况之下呢，你才可以签出这个豁免书的，即是讲得一清二楚的，现在他的指引都很清楚的。那会不会医生其实是易做很多呢？ 其实呢你觉得啱，我同意你的讲法的、其实呢政府当然想是出得比较清晰的指引，医生都好想出得比较清晰的指引啦。但是呢外于乜嘢呢，外于我哋嘅即係疾病嗰个表现啊或者程度呢，其实是千变万化。所以政府是出指引嗰阵呢，只是出到一个原则性嘅嘢、原则性嘅嘢，即係个病情系咪稳定啊。如果穩定你先是會要打疫苗對佢保護佢啦。如果唔穩定嘅話，咁當然唔打得嗰陣時候你要令到佢個病情穩定。呢、個階段呢段時間就冇豁免住先，穩定翻之後，哦咁變成一個另外一個組別啦。呢啲市民就如果病情穩定呢，因為佢有慢性病患呢，佢反而變成係優先群組咯，需要打新冠疫苗咯。如果佢唔穩定嘅話，要豁免啦，唔打得啦，所以你喺呢个一个灰色地带嗰度一路走嚟走去，走到佢如果稳定啦，咁就清晰啦，要一定要打啦，佢系优先群组。如果佢唔稳定嘅，好唔稳定嘅，咁就好清晰啦，就佢系豁免嘅。咁、但系好多时咧，就系、是、市民同自己嘅医生之间咧，就有个灰色地带咧，佢哋唔明白啦，佢觉得自己系红色嗰边系唔打得嘅。但医生系叫我去打，或者唔俾我豁免就唔啱，就冇良心。所以呢个咧，医生同个市民之间嘅沟通啊、解释啊，嗰度就真系要做得好啲，好重要。避免啲误会啦。 唐医生啊，你头先咧即系讲到个指引，当然系越清晰越好啦。不过我留意到咧，医学会嘅会长啊蔡坚医生咧，佢又有个咁样样嘅睇法。佢就话咧，而家个指引咧系写到欠缺空间咧，俾私家医生做一啲临床嘅判断。舉足個例子嘅就話嗱，孕婦咁樣啦，咁當然有研究顯示咧，其實孕婦咧係適合打針嘅。不過咧，臨床上面咧，唔同孕婦可能會有唔同體質嘅，譬如有孕婦可能係嚴重貧血啦，有孕婦可能有蛋白尿啦，有一啲咧可能係有小產嘅病例咁。咁到底係唔係應該俾佢哋接種咧？咁但係而家嗰個即係指引上面咧，就係即係一刀切咁樣話咧，係孕婦就可以打啦咁。咁佢咧就提出咧有呢一個嘅問題，即係你又點睇咧？ 我自己觉得呢那个原则性嘅嘢呢，就係、是、个病人呢那个病情呢係咪稳定啦。我举一个例，如果个贫血係好严重嘅贫血到呢要输血啊，要令到佢贫血到佢气促啊，好唔舒服啊，好攰啊，可能影响到个胎儿啊，咁嗰种情形之下呢，当然係唔打得，要处理到个贫血先啦、啊。咁貧血處理好咗，穩定咗啦，咁就可以打咯。咁好啦，有啲人話你，譬如話有啲人話我貧血嘅指標係有啲人話係，譬如話十一點五以下就貧血。咁我係咪低過十一點五，我低到0.5度，係咪唔打得咧？咁又唔係喎，佢都冇症狀，我都冇唔舒服。所以嗰個原則性嘅就係、是、嗰、那個人嗰、那個孕婦佢個貧血嗰、那個貧血嘅病情穩唔穩定？ 系， 呢样嘢你决定咗佢应唔应该喺呢个时间接种嗰个疫苗。 即系话怀孕本身唔系一个嘅标准吓，即系一个准则。 系 即系如果佢真系有其他嘅病情嘅时候咧，就真系可以有一个嘅即系判断咁啦吓。嗱、我想问一问咧， 要判断系啊， 系啊，我想问一问咧，就因为听头先，譬如我嗰个听众嗰个嘅意见咧，其实都几典型，系代表咗一啲 九十歲的一啲老人家嗰啲心態嘅，即係佢係會同醫生拗，即係醫生話你冇事嘅，真係冇事，但係佢自己嘅感覺唔係咁良好，即係對自己嘅身體嘅狀況嚇。咁佢點都係唔信個醫生話你係你可以打嘅，可以打嘅冇事啊咁。咁你醫生嚟講可以點樣去真係可以說服到解説到俾啲老人家聽係其實係佢係好佢好安全咁接種疫苗咧？ 嗱，其實咧，我哋一定要同佢講咧。喺香港嚟讲咧，接种疫苗嚟讲咧，即使系譬如我诊所里边啦，我话俾佢知，我系我九十四岁嘅老人家嚟，九十五岁、九十四岁嘅老人家嚟我诊所接种，都冇问题啦。譬如话有啲人八十几岁、八十九岁，一年前中咗风嘅，依家左手左脚都行，即系晕困都唔自如嘅，因为扶住嚟嘅。我都同佢打疫苗啦。咁有啲人我心脏，医生啊。我心脏嗰、那个摆咗三个支架吓，咁、但系呢个系五年前嘅事，咁依家稳定嘅，咁啊照打啦。咁另外咧就第一天话俾佢知咧，即系有病，但系你个病稳定嘅话咧，其实我喺诊所里边已经打咗好多人噶啦、我打咗几千支噶啦，三四千支啦，我都冇人系有咩出现嘅咩问题，有小朋友好细嘅，三岁到九十五岁都冇出现问题。呢、个方面要同佢解释，就系打针系第一安全。第二样嘢咧，我就会同佢解释咧，系外国嘅经验啦。你睇下美国啊、英国啊、意大利啊，好多地方咧，嗰啲老人家咧唔打针咧，就系、好似佢咁样惊打针唔打针咧，咁嗰啲人就死咗好多，个比例个死亡几率高好多嘅。咁所以咧，你唔打针，你唔好以为个唔打针就冇风险。其实你唔打针得嚟咧。如果真係香港依家每日都爆六七千啦，係咪？但係真真正正嘅數字肯定係唔止呢個數字啦，可能幾倍啦，因為好多人係隱形㗎嘛，自己都唔知㗎嘛，冇唔舒服㗎嘛。咁變成你有俾人惹到機會就高好多啦。一俾人惹到嘅話，那個風險就比起呢個打針嚟講，可能高好多好多倍㗎咯喎。你唔好以为唔打针冇风险、 所以咧都系要做好个解说咯， 系咯， 解 释 系啊。 好啊， 唔 该晒你 啊， 唐医生。咁啊，真系听阿唐医生咁样样讲咧，似乎有即系更多嘅耐心同埋解说咧，喺即系帮助老人家去衡量自己系咪接种疫苗上面咧，都系一个好即系好紧要嘅元素啦。 系啊。 杜文威，估唔到除咗开心谜题表现出色之外咧，连猜灯谜都咁叻，真系欣赏你用。 桂林，你过奖啦！你平时估谜题嗰种挥洒自如嘅风度，更加值得大家欣赏啦。我哋咁落力，其实都系为咗一样嘢啫。 咩啊？ 就系想大家开心咯。 耶！ 咁大家记得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 黄桂林、 杜文威、林超荣、 陈淑兰、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同大家齐心抗疫。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大埔千寻记》。 喺大埔成日见到鹭鸟嘅踪影，广福道仲有个鹭鸟林，每逢夏天繁殖季节就会有一大群鹭鸟聚集生 B B。好彩佢哋唔系人咋，唔系分分钟违反限聚令收告票啊！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杨立门啊，星期日嘅时候多唔多出去中环或者旺角呢啲地方啊？ 旺角就少啲，中环都有阵时会嘅。 咁啊，你去开呢啲地方咧，一定系好多时候见到外佣姐姐啦。咁啊，其实点解讲起佢哋咧？嗱，因为琴日星期日啦，喺好多外佣嘅聚集热点嗰度咧，根据报道咧都话显得冷清一啲。除咗因为天气冻之外咧，亦都系因为政府喺执法嗰方面咧，就即加强咗好多啦。就喺琴日嗰度咧，有同埋前日咧有一个 巡查執法嘅行動入邊咧，係發出咗咧係80张限聚令嘅告票啦，同埋咧587张咧口罩令嘅告票，入邊咧都有唔少咧係涉及到係外佣 嘅。係啊，其實呢個執法都無可厚非嘅嚇，因為其實政府都容忍咗好耐㗎啦嚇，因為咁耐以嚟咧都好少發呢啲告票俾菲傭嘅，因為其實佢即係外佣啊，因為其實佢哋知道佢哋好難係負擔得到俾呢一個嘅罰款嘅。咁但係疫情咁嚴峻咧，我覺得咁樣做都係可以理解嘅。 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佢哋如果放假嘅時候咧，其實係即係好難除咗街頭以外有一個聚腳點啦咁。咁所以咧，見到近日啦，政府方面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就呼籲外佣嘅僱主咧，可以用以薪代假嘅方式咧，去請僱傭咧喺假期嘅時候咧，繼續留喺屋企入邊去工作啦。咁亦都咧有一啲嘅建議咧，就係話佢哋就算唔係以薪代假啦，係咪都可以留喺屋企減少外出咧，避免即系嗰个感染嘅风险咧咁。不过呢一方面咧，就有一啲关注嘅团体咧，提出咗佢哋嘅问题啦。咁不如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揾嚟香港亚洲家务工会嘅联合组织干事叶佩如同我哋一齐倾下。 Hello， 系叶佩如你好。 Hello， 大家好。 叶佩如啊，关于我头先提到咧，政府建议以薪代假，又或者就算咧啲外佣姐姐咧，佢哋放假都好啦，尽量留喺屋企啦。呢一类型嘅建议，你哋工会有一啲咩睇法啊？ 首先咧，个疫情咁严重，好多人都病咧，其实大家都关心，都要互相帮助。即系无论大家又好，外佣都好，我哋都好，即系啲外佣姊妹，佢哋都好惊会感染到个病毒嘅，其实佢哋都会好小心嘅，因为佢哋都压力好大啊，即系又要照顾老人家、细路仔，同埋而家好多老板系 work from home 啦，喺屋企做嘢，变咗佢哋照顾细路哥又喺屋企上堂，即系以前就话送咗个细路翻学咧，你仲有时间可以做下清洁啦，而家就唔得，所以其实外佣嘅工作压力咧系比之前系一定系重咗噶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呢度都要體諒，同埋咧有時候即係有時都會覺得即係一方面就叫啲外佣放假唔好出街，但係另一方面咧啲僱主都係叫啲外佣咧日日出街賣餸嘅，即係冇一個工作調整去，譬如會唔會可以三日先至去一次就買曬三日餸咧，即係呢個其實都需要大家互相溝通同體諒，令到大家一起去抗疫先至得咯。 咁但係從你嘅角度，你哋同唔同意係個僱主可以同個即係僱員咧，同外佣咧係去傾掂佢，即係話呢個禮拜日你都係唔好出街啦，我俾翻少少即係人工俾你啦，咁即係換取你即係安全啲啦，令到全家都咁樣。你同唔同呢個咁樣嘅做法㗎？ 其实首先咧，即系外佣系一个弱势嚟嘅，即系老板话要咁咧，好难话即系大家可以平起平坐咁样倾掂佢嘅。同埋即系本身每七日有一日休息咧，本身都系劳工法例嘅精神咧，令到大家休息。即系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365日，即系减翻嗰啲劳工假期啦，即系已经24小时随时候命，即系个。住宿嘅地方亦都系工作嘅地方，如果连休息都冇咧，其实系好难嘅。同埋如果以薪代价咧，系会好容易造成剥削咯。咁当然喺抗疫嘅时候咧，即系如果屋企嘅环境可以即系有一个自己嘅地方，咁梗系最好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好多时候外佣嘅工作环境，可能同个老人家上下隔床，又有细路仔，咁你星期日个细路仔。一定掹住你玩啊，各样嘢，咁所以如果你留喺屋企咧，就变咗系一定系会变咗做嘢咯。咁希望即系啲政策应该要合乎情理、合乎法例咯。 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即系如果即系雇主又想减少外佣嘅聚集或者系出街嘅时间，咁但系亦都唔想剥削佢哋即系休息嘅权利嘅话，你哋工会有咩建议俾佢哋咧？ 咁都好希望咧，大家要沟通好，系一齐去抗疫嘅，即系唔好净系讲星期日聚集。其实星期日聚集，即系大家都知道而家嗰个政策系点样样咧，已经会去跟住个政策啊去严守嗰个 社交距離啊等等噶啦。咁、 嗯、 但係即係平時出街嗰啲咧，即係僱主亦都要留意啦，同埋即係要盡量協調同埋安排，令到大家都少啲出街咯，就唔係淨係針對嗰個星期日。嗰、那個外佣聚集，大家而家禮拜日都見到，其實少咗好多噶啦，已經 係咁，即係從你嘅角度嚟講咧，就即係希望僱主方面係可以做翻佢自己嘅本分啦。例如係唔好話要要求嗰、那個家務助理咧，每日都去買餸啦，係嘛？譬如每個禮拜可能買兩三日餸就夠一個禮拜食咁樣啦，嚇。同埋就唔係一定要你禮拜日放假啦，可能平日你都可以， 即係可以 係啦，即係自由咁樣去編配，即係可以放假嘅時間啦咁樣。咁我都希望僱主咧真係可以做到呢。但我想問一下咧，有某啲外佣自己咧，佢又即係反正你而家出去都冇乜嘢玩噶啦，即係都唔可以聚集啦，即係兩個人喺户外咁樣。咁佢都寧願自己，佢都有陣時都擔心即係嗰個疫情。咁佢亦都如果你真係俾翻一日嘅人工俾佢，咁佢又覺得呢個外快係唔錯嘅。咁其實係咪都有啲外佣係都會歡迎呢個做法嘅咧？ 其实冇啊，嗰、那个假期系好紧要，因为尤其是佢哋离乡别井咧、即系其实已经系嗰种 homesick 嘅，即系挂住屋企啊，即系又挂住自己家乡嘅味道啊，即系以前冇疫情嘅时候可以去譬如环球大厦买翻啲菲律宾嘢食啊咁样，咁呢啲都系即系大家可以想象，正如我哋自己去咗外国都会想食翻香港嘅咖喱鱼蛋一样啫嘛，咁、所以即系呢个假期咧，对于个外佣系非常之紧要，令到佢哋有身心健康咯。 OK， 阿叶佩如，我哋留意到咧，最近有啲报道咧就话有外佣喺确诊咗之后咧，就即系佢哋嘅雇主就拒绝收留佢哋，令到佢哋被逼露宿街头。你哋接到有几多呢啲个案，同埋个情况系点啊？ 我哋自己工会就少啲嘅，因为我哋会员始终都系我哋平时会教育佢哋点样同啲老细倾啊咁样样。咁我哋都接到四单到啦，但我知道啲 NGO 都差唔多六七十单嘅啦，即系都有当然唔同情况都有，仲有一啲就系因为要翻去自己国家啦，跟住嗰个检测又出迟咗，跟住变咗又翻唔到去，又塞咗喺度，咁呢啲都会有嘅。咁但係我哋都接到，譬如有一個個僱主，佢係個工友唔舒服啦，咁跟住又唔俾藥佢食啦，結果個工友佢咪去醫院囉，咁去醫院攞藥，咁但係結果都唔俾錢嗰個藥費，咁當然呢個係違反嗰個標準合約啦。另外一個亦都係個情況就係佢唔舒服，跟住呢就個僱主趕佢出街囉。 咁呢啲情況你哋可以點樣幫佢哋呀？ 我哋而家都系揾领事馆同埋揾 NGO 帮手收，而家到依家我哋都未有一个即系政府未有一个信息，呢一啲无家嘅外佣可以点样安排？无论系 stuck 咗喺走唔到嘅，或者系俾雇主踢出街嘅，系、 okay. 点样都未有一个安排。 多谢你叶佩如，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啊！今日自由风节目时间到，拜拜。 拜拜。